我爱着你呀，美丽的河，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。我跟着马离开了家，哎，我跟着马离开了家。 手还带着水葫芦， 水葫芦， 手里还拿着冬不冷。这心就像那是上船，苦儿搬大树，哎，你呀你上来。 年轻的姑娘们嘞，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嘞，看谁能踩着我，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去哪儿。感激呀、啊！ 我的船引来了天山的水，他说是要去看一看，哎，看一看那里的好庄稼。 我看过了。 你不去西藏，哎，难何方？我们大船，天天的引你去看吧。 哎。为什么金钱变得这样傻，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，看看马儿驮的什么，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，看看马儿驮的什么。 经典走四方，听众朋友，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。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吧。 解放军，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，光荣旗献给他们的，他们都有一个火热的心，各族人民把他们夸， 他们不拆了却带走，他们日益受伤害，为我们立山修大路，为我们开去种庄稼，他们将沙漠变良田，他们将戈壁开鲜花，我们是一家， 金钱是把一件人间，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欢，向清晨派我当那标位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台，来来快点快点快点，向清 晨派我当那标位，慰问解放军上小台，向清晨派他。